FM 97.4，北京音乐广播。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全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 Listen to one, two, one band. 他们是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来自我国少数民族的乐器马头琴，相信很多人在听音乐会的时候都见过。今天的国家大剧院我们要听到的这场音乐会，就是由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领衔演出的马头琴音乐会。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家大剧院。那这场音乐会的现场导赏主持人是著名主持人孙小梅。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孙小梅。那么在今天的这场音乐会当中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独具特色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请到了现代马头琴大师，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齐宝力高老师，还有齐宝力高老师的儿子齐布尔古德老师。欢迎两位老师跟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三百路 啊，大家好。 正宗的蒙族式的这样的一种问候哈。其实我今天跟两位老师坐在一起，其实我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就在前不久呢，我刚刚去到了内蒙古大草原，是两位老师带着我去的。我在那里学会了骑马，然后跟两位老师了解了很多关于马头琴、马头琴艺术。那么今天也我们再一次啊，在北京相聚，在国家大剧院相聚，我们在我们这场别开生面的马头琴音乐会跟大家见面之前，带着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关于马头琴的艺术和我们这场音乐会。齐宝力高老师，您先说吧，说说咱们的马头琴。 那就我不客气说了因为我这个人呢，从六岁开始认识了马头琴，完了后今年我呢虚岁的话已经77岁，周岁的话我是今年是也就76岁。 还很年轻呢。 这个一辈子呢别的什么也没干，就干了三个字，就叫马头琴。这个马头琴是什么乐器呢？因为2500年以前呢，现在的赤峰那个地方啊，有个叫黄河，那个边上啊有个叫傲汉山，傲汉山顶上呢有一个部落的名叫苦木西部落。那苦木西部落呢，拿奶烧上边蒙了这个皮子，拿马尾做了个线弓子，就这样这个马头琴就诞生了。 钟声响起，野马马头琴乐团音乐会马上开始。鄂尔多斯的高原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的第一首曲目，这首曲目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第一首齐奏的马头琴曲。 提到齐宝力高的名字，一定会和马头琴联系在一起。尤其他创作的《万马奔腾》，这首马头琴曲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他创作的马头琴作品当中，还有一些是改编的，比如马上要听到的《赞歌》。齐宝力高《野马马头琴乐团音乐会》， 齐宝力高在小的时候就对乐器极其敏感，他的父亲就请人给他做了一把潮耳。潮耳就是类似于马头琴的一种古老的乐器。每逢过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都会请来民间艺人到村子里拉马头琴、弹三弦，整夜的不停。这种环境当中，不识谱的齐宝力高凭着感觉模仿大人演奏，八岁的时候他就能和民间艺人合奏几十首民歌。1975年，35岁的齐宝力高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文艺演出，他以一曲马头琴独奏曲《万马奔腾》一举夺得了作曲的银奖和演奏的金奖。而马头琴这件乐器也随着《万马奔腾》让更多的人知道它、认识它、了解它、喜爱它。现在回到音乐会当中，下面演奏的是齐宝力高创作的蒙古舞曲。 Thank you. 关于马头琴的诞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叫做苏和的白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我们来听一听齐宝力高的讲述。 因为我的老师52年去了多伦，多伦以后的多伦的一个民间人给他讲了一个马头琴的故事，这故事的名字叫苏和的白马。这个苏和呢，有一天晚上放羊回来的时候，有一个荆棘草底下有个白白的一个小动物，到跟前一看，哎呦，这是一匹小白马，我把它抱着回去。从此以后，苏和两个人变成了亲兄弟一样，两个人一起成长。他在4岁的时候，王爷下命令，马比赛第一名就我的女婿了。正好苏和的马变成了第一名，王爷说请到台上来。王爷 穷孩子， 穷东西，穷孩子。完了后王爷说来人把他打，把他打得半死半活。这时候马已经逃跑了，所以他跑得特别快，所以多少个人追也没追。王爷下命令给他放箭，这个马呢身上18个箭，到了苏和的蒙古包门口他就倒下去了。完了后晚上这匹马给他了托了梦，他说你拿我的骨头做上亲架子，拿我的皮子蒙上去，拿我的这个马尾做马头琴的弦和弓子，就这个故事就出来了。 刚才听到的就是齐宝力高根据马头琴诞生的传说创作的苏格的白马。齐宝力高今年已经70多岁了，有人会说他的传人呢，这样高超的技艺可要传下去。他的儿子齐布日古德就继承了他的演奏技艺，下面这首就是由他作曲并且独奏的。 Thank you. 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6晚20点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国家大剧院第20段，欢迎回来，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4月17号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赞歌齐宝力高和马头琴乐团的音乐会。当晚的导赏主持人是著名主持人孙小梅，还有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和他的儿子齐布日古德。 我们听到这马头琴的这音色非常的特殊，它的声音非常的悠远，同时也很温暖很亲切。那么是不是跟它的这个发声方式和演奏方法有关系呢？ 这个现代的这个琴的音色呢，我给大家演奏一个小曲子。 它是所有弦乐里最容易出翻音的一个乐器。因为它弦多嘛，它的弦有好几百根，所以呢，摁着的地方和不摁着的地方，它会出共鸣的。 对对对， 特色。你看，这就是双音嘛。你看这，你看这双音，你看。 翻音。 你这个指头一直翻音，来摁着大指。所以马头琴的特色，人说了，为什么有时候两根弦出来好像很多声音呢？就因为它这个最重要的，你看，把我看一下，你看它这个，你看， 哇，这一根弦里面其实有好多根， 这有200多根， 200多， 所以它就不一样的这种，有时候感觉好像抓一把沙子，一放就啪啦啪啦啪啦，它就 跟这个一样，是他们弓子和这个它的弦是一样的，你看这个。 西洋乐队五重奏我们很熟悉，由马头琴乐团来演奏的五重奏就是耳边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它来自于齐宝力高野马马头琴乐队，色浪隔河也是由齐宝力高来编曲的。马头琴的声音，我们就会心随马头琴到草原去。整场的马头琴音乐会让我们满眼都是草原的美景。下面要听到的是齐宝力高创作的马头琴二重奏《百灵鸟》。 马头琴还有一个特色，弦马尾、弓子马尾，全世界只有它，两个都是马尾。嗯， 还有个是现在是用各种各样声音那个音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纯西洋的， 嗯，对， 完全是提琴份儿，是吧？对，这是就现代的，嗯， 现代的 传统的话就来个 传统。 这个指头一直在挂着，你看， 嗯， 还有， 这就以民间的演奏法， 是蒙古族拉弦乐器，因为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得名。马头琴的历史悠久，从唐宋时期拉弦乐器西琴发展演变而来的。从蒙古秘史《原始》中记载来看，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时期即是以弹拨乐为主。当草原游牧音乐迅猛发展以后，马头琴这件拉弦乐器脱胎而出，成为了蒙古民族最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乐器。 头琴是适合演奏古代长调的最好的乐器，它能够非常准确地表达的生活，比如辽阔的草原、呼啸的狂风、悲伤的心情、奔腾的马蹄声、欢乐的牧歌。那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在音乐会上演出的曲目呢，依旧是由齐宝力高作曲的《快乐的小蒙古》。国家大剧院春天再现系列音乐会当中，有一场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马头琴音乐会，是来自于齐宝力高和他的马头琴乐团。那今天国家大剧院就到这里了，马头琴的音乐带我们神游了草原。感谢收听国家大剧院，之后是九七四溜秀，我是王卓，下期节目我们这里再见。